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2月9日，商场街市等六类加入表列处所，理发店、宗教场所周四起关闭，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限聚令收紧至2人，周四起禁止超过2户以上跨家庭聚会，新增625宗确诊，初步阳性个案约500宗。德法与波兰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及周边地区安全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月9日星期三朝早8点，差不多去到答二的时间。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系张凤平。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新嘅防疫嘅同埋社交距离嘅措施啊。咁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公布咗一系列咧就再收紧防疫啦，以及系社交距离嘅措施。当中咧就包括啦加多6个嘅表列处所，咁就有宗教场所啦、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以及市集和发型屋的。而呢是宗教场所和发型屋就仲会即时停业，去到听日就会停业，就会去到2月24号的。而2月24号开始，刚才讲的那些表列处所和之前的那17个都是大家要出示了一个疫苗通行证和扫了安心出行才入得了。这个就是关于表列处所，但是限聚令方面都很多人关注，包括就是限聚令收紧到去2个人，以及就第一次将限聚令应用到去私人场所。只要是多过2个家庭的聚会，在私人场所里面进行都是不得的。大家怎样看这些措施呢？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呢？或者你对于哪一方面是特别关注，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一起分享一下。而我们呢现在就先请来发型屋业界跟我们讲讲究竟他们的关注和状况是怎样。我们电话旁边有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江树林。早晨，江树林。 是，早晨，主持人。 早晨，你好。想看看明天开始就即发型屋就删了，去到2月24号的。其实之前政府有没有跟你们谈过，即业界有没有心理准备的呢？这个 看来就都很突然，其实我估所有的人，所有的行家都冇乜心理准备，因为呢个都是嚟得几突然的事情咧。 咁同埋一听到之后，大家即系行家个反应是怎样？ 就都几大几错愕嘅，其实真系因为冇谂过发型屋都会停业啊嘛。即系当然啦，你话诶啱啱发生有个案系咪？有可能有啲同事即係喺鋪頭有發生呢個染疫事件，咁但係都係嗰、那個都係關於嗰個店啫，係咪？即係等於你成個香港都好，可能好多處所都發生啲事，係咪？咁但係通常都係應該關閉嗰個處所噶嘛，即係邊度發生就閂邊度嗰啲，呢個就比較正常啲咯。但係如果你依家咁一刀切全部停曬咧，咁當然好似大家都好錯愕啦呢、這個。 头先你话好错愕，即系冇谂过会发型屋停业啦。即系其实系咪你哋业界自己去衡量嗰个嘅染疫风险嗰阵，即系条数点计咧？唔系觉得都做够啲相关嘅措施，定系点样？点解会咁错愕咧？ 唔系防疫嘅措施，间间都做紧噶啦。其实因为嗱，你有咩洗手液啊、搓手液啊、咩消毒机都有嘅，甚至无即系啲店里边。即係其實好多全程都戴曬口罩啊！即係個防疫空間都做得好足夠噶啦。咁但係就係因為要全部停，咁所以咪個個都好似惡曬言咁啦。即係某個事件發生嗰度有問題就處理嗰度應該係合理啲啦。 而家譬如睇咧，真係要聽日開始停業啦。咁對你哋譬如大家行家之間，即係可能個最大嘅影響係喺邊一度咧？ 最大的影響當然是嗱，喺老闆嚟講，真係停曬業，即係零收入嘅。 咁個租啊啲日常開支係點處理呢？咁啲從業員你話尤其是大好即係好大部分都係自雇人士，咁佢哋真係手停口停㗎喎，咁又係都係零收入㗎喎，咁佢哋嘅生活點樣過呢？咁呢個都係大問題嚟㗎嘛。 嗯，有冇话预计紧？其实可能即系对大家嗰个收入嗱，而家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停咧，就去到2月24号就应该开得翻嘅。即系呢度就大概两个星期嘅时间。即系你估计嗰个影响有冇话实际嘅数字？估计估算到有几多？又或者会唔会头先你话租金压力都好大？即系对于发型屋嘅老板嚟讲，同埋对员工个分别嘅影响系点样啊？ 嗱，对于老板嚟讲，有啲店咧。有啲店即係當然為數唔係好多，佢大到可能6000尺、8000尺咁嘅，有啲係咪？咁但係當然大部分都係可能係幾百尺咁樣，即係500-600尺咁樣。咁當然有啲細到可能100-100尺都有，係咪？咁但係個租金你話大嗰啲真係幾十萬個，係咪？幾十萬租咁去，你半個月即係14日半個月，你都差唔多。即係都係幾十萬噶嘛，都20-30萬噶嘛，咁你點搞呢？係咪？當然細嗰啲可能幾千蚊、10000蚊、20-30萬，即係都有係咪？咁但係你嗰、那個即係係好大嘅分別嘅，好大嘅差異嘅。咁有啲店可能去到哇喺60-70人，咁有啲可能梗係幾個人啦，係咪？2-3個人、幾個人都有係咪？即係嗰啲咁佢哋點處理呢？係咪？咁、那個租啊？人工啊，咁全部都系問題，一系列嘅問題點搞咧？就係、 是、即係而家我哋咁樣睇嘅話，可能呢兩個禮拜啦，我哋都睇到個盡頭啊，都叫做短期少少啦。咁、但係嚟緊咧，2月24号之後就要有疫苗通行證先至入到髮型屋啦。咁咁呢一個又對你哋個影響又大唔大咧？即係比起停業嚟講，點比較啊？ 嗱，當然啦，依家係。即係有啲店都有安心出行嘅，但係就即係有時啲客有時又冇乜話好仔細咁執行，咁但係到24号之後咧，就真係全部都要啦，係咪？咁呢一個咧就即係總嘅嚟講咧，你即係依家尤其是依家嘅疫情爆發得咁犀利，咁你睇到300-600。可能第日黐一天，有啲仲誇張到可能會10000添，咁點搞呢？係咪？即係呢個真係係要處理嘅，即係如果唔係，即係越嚟越犀利，咁你都好難收拾嘅喎，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疫苗氣泡，即係要打針，即係起碼都係要做翻一，即係盡翻啲責任啦。我覺得應該都要做嘅，係啦。咁雖然有引起啲不方便，但係都係。冇辦法之中嘅，即係唯有要接受呢樣嘢嘅，都係要。 有冇了解過咧？即係如果個客嚟到，佢係冇疫苗通行證，即係或者佢唔知道有咩原因啦，可能漏咗，係啦冇，但係佢又出現咗喺度，即係又俾人捉到喎。咁有冇問過？即係其實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個責任係喺髮型屋度啊，定喺個客嗰度咧？ 嗱，詳細就未公布嘅。咁當然第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冇打針嘅人入到嚟，咁當然即係啲從業員咧，應該係要問，即、就、係、是、要知道佢有冇即係打咗針啊，先至可以同佢服務啦。咁當然係，即係呢個好似暫時就未好清晰嘅公布，即係喺呢個責任喺邊一方面。咁但係似乎就應該喺。店裏面嘅從業員咧，應該要執行到就係即係要打咗針先可以同佢服務咯，即係呢個一定要做得到。如果唔係咧，就始終都係無論係邊一個嘅責任都係髮型屋嘅責任啦。其實就係即係最終都翻翻去，你始終都犯咗例，可能又要再停業嗰陣時就仲論盡係咪？ 最後咧問埋啦，其實就尋日特首咧都有預告啊，就會有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咁如果喺呢一度嘅話，有冇聽到啲業界行家講話啊？有冇希望個防疫抗疫基金可以點樣幫到佢哋手啊？ 嗱，我估計咧就即係呢個防疫。基金咧應該係可以支援得到一啲停咗業嘅店嘅，咁但係啲從業員即係聽報道啦嚇，特首都即係着重於即係啲從業員嘅，即係啲所謂勞工方面嘅支援嘅，咁 即係希望亦都真係做得到呢樣嘢啦，因為真係從業員真係手停口停嘅，因為你知發型屋嗰啲全部係即係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拆帳形式噶嘛，咁佢哋真係冇客方陣冇收入，咁個收入真係近乎零嘅喎，係咪？即係雖然有啲係可能有啲底薪，但係都好位數都係少噶嘛。系啦，咁所以真系正式系真系手停口停啦。咁所以今次听嘅支援咧，好似系大啲，咁呢个都应该系，我觉得应该都即系都好过以前噶啦，咁样啦。 好啊，多谢晒你，江树林，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江树林咧就系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嚟嘅。咁除咗关心到发型屋嘅嗰个状况啦，寻日都见到啲报道就话系唔少人咧即刻就放工排队就去已经等剪头发啦。咁大家有冇遇上呢啲情况咧？你哋又点样抉择咧？可以打你1872311。咁而另外咧，我哋都讲一讲另一个表列处所，咁就系讲到街市同市集方面啦。咁而家即系24号开始。入街市的话都是要打了针先至有个疫苗通行证先至入得嘅。咁听众朋友，大家了唔了解个安排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影响到你哋即系可能日常去买餸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啊，早晨，陈锦荣。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寻日出呢个安排之前咧，其实政府有冇话同业界商量啊？大家倾咗先，系咪都估到或者了解到会咁做噶啦？ 其实就冇商量噶啦，因为个疫情真系嚟得好急，咁所以我哋咧都其实有个心理准备噶啦。但系我哋真系唔希望啦，因为咧以安心出行嚟计咧，入街市嘅人已经少咗噶啦。咁加上疫情咁严重咧，咁即系讲真啦。当如果是在街市出面外围那些铺头有东西卖的，啲人都唔愿意行入嚟街市，都安心出行啦。依家加上仲要打咗针添，如果打咗针，有你知有好多老人家咧，或者身体问题啊，或者种种原因都系冇打到，咁佢直头冇得选择添，佢就直头都系唔入街市噶啦。咁所以嚟计对我哋嘅影响系相当之大嘅。 你估计有冇预计个数字咧？即系可能睇翻之前啊，究竟少咗几多？咁可能估算嚟紧对你哋个影响，话少人流嗰度可能少咗几多人啊？ 嗱，我哋喺安心出行之后咧，就已经少咗三四成人噶啦，已经。咁喺我再估计，如果要打咗针先入得去咧，即系有咁繁复咧，咁我相信会去到再跌多两三成嘅，起码都吓。 其实咧，有冇一啲 系冇办法入到去嘅吓？嗰啲人冇办法入到去嘅系。 我就问啦，如果系话你话冇办法入到去，或者头先你讲紧啲长者嗰班，其实系咪都主要客群嚟噶？ 主要咩话？ 系咪咧？主要嘅客都可能系长者类嘅。 当然啦，买餸嘅年青人好多都去咗超市啊，或者去一啲较为即係啲方便啲嘅，或者係佢識網購啊咁樣啦。咁都多數都係啲上咗年紀嘅咁樣，嗰啲老街坊啊、老顧客啊咁樣。咁呢啲咧就係、是、如果照政府嘅數字咧，就係、是、冇打針咧，正正就係呢啲群組嘅佔多啦。依家係嘛？除咗小朋友，咁嚟計咧，所以對我哋嘅生意咪最大影響咯。咁其實好多，我同阿邵家輝啊，同阿鄭明信講，佢哋有啲咁多懷疑啊。咁佢又冇理由啊！如果疫情啲人要翻屋企食飯啦、啊，咁都要買餸噶、啊，佢哋都要嚇、啊，即係其實仲好咗生意先啱。我話係多人買咗餸，不過佢唔係入街市買餸，佢喺街市外圍嗰啲鋪頭買餸啊，嗰啲就做到爆曬棚。我哋街市係冷清清。咁政府咧，即係希望政府真係要幫助一下呢啲咁嘅小商小販啦、啊，咁樣嚇。 會唔會調翻轉？可能啲販商同你講啦，不如我出去即係街市外面咧開個臨時檔口，咁啊吸納翻嗰班客。有冇啲咁樣嘅人同你講過？ 冇嘅，因為咧你知啦，又要租約啊，又要裝修啊，因為有啲售賣嘅嘢要攞牌噶嘛，好似肉食咁樣要攞牌，要時間噶嘛。賣有啲甚至係啲好難去運作啦，好似賣海鮮啊，或者係賣雞嘅都 冇發牌咁啦。咁呢啲呢個係唔可行嘅，呢個係仲要裝修咁。或者疫情過得，我都希望係14日後啊好翻曬咧。啱啱裝修完咁，咪又發冇乜用咁樣嚇。 嗯哼，嗱，我哋睇到咧，而家就話啦，因為即係街市嘅人流都比較多，咁所以咧嚟緊做疫苗通行證嗰陣咧，都會係一個叫做被動嘅形式嘅，即係唔需要主動去巡查嘅。咁你哋即係譬如問翻大家行家之間去睇嘅話，覺得呢一個做法即係得唔得嘅咧？如果萬一真係有人啊，可能入咗嚟又冇打針或者冇都安心出行嘅話，咁個責任喺邊個身上面？有冇問呢啲問題啊？ 哦，呢、這個我哋以前係推行呢個安心出行初期咧，都已經係問咗噶啦。咁依家啲所謂食環署街市咧，就係佢哋有一啲工作人員咧，就係幫我哋去把關嘅。 嗯。 咁我諗日後都係咁樣啦。因為但係事實咧，就以前咧淨係安心出行咧就簡單啲啦。依家要睇埋個打針嗰個碼咧，咁就係香港人就唔係好慣嘅。咁嚟嘅咧，希望咧就啲市民都自覺啦。我諗對我哋呢、這個責任就唔喺我哋度噶啦，因為嗱，你知街市入邊有啲幾百檔啊嘛，邊個負責啊？梗係門口把關嗰啲人負責啦。但係我哋都知道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嘅，所以咧其實將嗰個5000蚊加到10000咧，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啊！即係令到你哋，你話你唔打針嘅，你哋就冇犯法啦咁樣嚇、 啊。 希望可以大家做到盡快去清，即係減低個疫情嗰個嚴重性啦咁樣嚇、 啊。嗯哼，咁而家其實街市咧有冇話即係可能因應第五波疫情咧，做多咗啲防疫嘅措施咧，話集中喺邊一類嗰度啊？ 依家就我見到食環署洗地咧就密咗啦。咁但係咧，有啲檔口咧，直頭係話即係冷清到，即係其實已經係少咗咁多生意咧。有啲話，譬如如果係咁嚴重，有啲都你都知我哋啲反商都年紀大啦。喂，我直情唔開檔住啦，我即係又揾唔到錢嚇、啊，不如我過咗啲波疫情先再開檔啦。咁亦都有嘅，有啲申請請假嘅，有啲咁樣嚇。 嗯，好啊，理解啊，多謝曬陳錦榮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錦榮咧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嘅主席嚟嘅。咁大家對於新一輪嘅防疫啦，同埋社交距離措施有啲乜嘢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咧有梁小姐喺度。早晨，梁小姐。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早晨， 系我想问问咧，我想问问咧，嗱，我而家我父母咧就83岁啦，咁就佢而家咧就每日都系净系去街市啊或者超市啊买即系每日嗰啲食物嘅啫。咁24号之后，佢系咪如常嗱？其实佢两老咧都系注射咗疫苗噶啦，打晒2针，咁就完全唔识字嘅。智能電話都冇嘅，咁24号之後咧，佢哋係咪如常都係可以入街市，去超市咧？我想知道。 如果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就係24号之後咧，其實你就係要用安心出行，再加埋咧有個接種記錄先至得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啊，如果係長者有冇智能電話嘅話，咁啊佢哋嗰個安心出行係點樣處理咧？呢度又暫時睇個豁免機制咧，佢就冇話有豁免到嘅。咁但係實際上係啊，會唔會好似之前咧都有啲長者就係喺街市門口咧都仲要填紙仔咧？呢啲嘅安排會唔會繼續有咧？可能都要問翻咧相關嘅局方咧，先至能夠解答到技術問題啦。 邊度查到咧？如果係嘅，因為嗱，佢哋就完全唔識字，佢連傳統電話都唔係好用到嘅。其實，係只不過平時係用現金去買嘢咁咯。即係譬如有八達通嘅超市有八達通嘅，咪俾下八達通。即係如果係嘅24号，對佢哋有冇影響咧？我想知道，因為佢哋83岁。 好啊，理解啊，梁小姐，你嗰个嘅困难啊，讲到咧，即系长者如果真系冇嗰个相关嘅电话嘅话，咁可以点样处理呢啲技术嘅问题咧？咁可能政府咧都需要去解答啦。咁我哋电话旁边仲有李生喺度啊，早晨，李生， 系 李生你好。 呢个新嘅集方法咧，我有啲提议嘅。第一咧，目前啊，跨家庭嗰度咧就唔俾超过2个啊，但系冇人数限制嘅。 嗯。 大家庭可以加埋咧10几人都得噃。 嗯哼。 嗱，第二 D 类食肆咧，就系仲可以4个人啦。 嗯。 咁但系跨家庭嗰度咧，譬如啊，有个人数限制超过2个，但系加埋到访嘅人数啊，都唔超过3个或者4个，咁都应该俾下人啦。 嗯。 特别好似我自己讲我自己嘅情况啊，我一个人嘅独居，咁我啲朋友嚟探我啊。都得俾2-3个嚟啊！ 但系佢哋已经系超过两个一个家庭噶咯。 嗯哼。阿梁阿李生，其实咧，譬如头先嗱，即系我哋睇啦，而家佢个讲法咧就话，诶，唔可以超过两个家庭，而每个家庭咧嗰个计法咧就以住户嚟到去计嘅。咁可能即系头先你讲紧话啊，冇人数限制，咁虽然就冇啫，但系佢可能即系每一个住户、每一个屋企入边有嘅人都系有限，都未必好多嘅啫，系嘛？ 我同意你讲，我同意你讲，但系都可以加埋啊，超过十个人啦，好普通嘅啫，即系两个家庭加埋啊。 嗯，即系你觉得就应该仲要喺个人数嗰方面咧，都仲要再有限制先至得啦。 咁仲有一样咧，就系咧，若果超过即系一个家庭，即系两个家庭咧，若果人数都比佢宽免到啊，大约加埋啊四五个人都好啊。 嗯， 咁而家譬如我即系我就所讲，我啲朋友来自两个家庭，两个人嚟搵我都唔合法噶咯，加埋两个人嚟打我啊。 我調翻轉問咧，其實如果而家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可能係唔可以超過兩個家庭。咁頭先你話一個人住，咁就多一個家庭嚟探你，可能一個朋友或者兩個朋友嘅啫喎。即係咁對你嘅影響又大唔大？ 因為嗰兩個朋友佢未必同一個家庭噶嘛。 嗯，理 解。多數唔同添，講咗啦。 好啊，明白。好多謝曬李生你嘅分享啦。佢覺得咧，仲應該再加辣多少少啊？可能咧喺兩個家庭入邊，仲要再計埋唔可以超過某個特定嘅人數。大家點睇咧？打你8723111，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应德国总理索尔茨邀请，由基辅转到柏林，与索尔茨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重点探讨乌克兰与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索尔茨表示，维护欧洲和平是三方共同目标，三方都希望防止欧洲出现战争。又認為在目前外交局勢日趨緊張的背景之下，與歐洲夥伴展開密切交流至關重要。馬克龍強調，歐洲的和平是歐洲大陸最重要財富，必須受到保護。又說各方最近幾日正是盡一切努力斡旋，同時保持與俄羅斯的對話。杜達相信戰爭仍然可以避免，必須找到解決方案，强调确保欧洲国家的安全非常重要。俄罗斯国防部说，六艘俄罗斯军舰正是从地中海前往黑海参加演习。报道说，三艘大型登陆舰目前正是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至于其余三艘的登陆舰，将会在星期三通过黑海海峡。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公布，黑海舰队核区将会在一月至到二月期间举行一系列的例行海军演习，重点在于演练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的联合行动，以保护俄罗斯在全球水域之中的国家利益。加拿大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行动升级，大批貨車堵塞連接美國的一條主要橋梁，大橋的來回方向一度全線封閉。這條橋是美加之間的重要貿易樞紐，每日有超過40,000人次和價值超過3.2亿美元的貨物通過。大橋通往美國的行車線其後重開，但是汽車仍然未能夠經大橋前往加拿大。管理大橋的公司說，国际贸易需要恢复，呼吁官员迅速行动，以体现相互尊重的方式尽快缓和局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较早时回应持续超过十日的抗议活动，批评示威者试图封锁加拿大的经济和民主，认为示威应该停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认为，封锁桥梁的行动已经超出只是关注疫苗的范围。

早晨，張鳳平。 你好啊，咁啊，想咧即系頭先咧都好有啲聽眾咧都有啲疑問嘅啦。不過咧，我諗啊，可能社會上咧都比較多人關心嗰個嘅限聚令啊，尤其是咧就講到係喺私人處所啦，第一次就話唔可以超過兩個家庭咧，就係喺度聚會啦。咁大家都會問啦，咁緊兩個家庭嗰啲定義啊，同埋係點樣去界定嘅咧？點解要出到呢一招咧？咁可能要麻煩陳重卿幫手解釋一下。 好啊，首先我想要讲返我哋个原意啦。其实我哋制定呢、一个禁止多户聚集嘅新嘅規例，包括埋呢个私人处所，其实都係睇返喺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哋都睇到有唔少嘅传播嘅个案，尤其是喺呢个 Omicron 系即係非常之高嘅传播性呢，我哋见到有好多群组都系嚟自一啲跨家庭嘅聚会。咁所以我哋其实依家制定呢个規例呢，係想俾到市民一个明確嘅信息，喺依家个疫情严峻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呢啲跨家庭聚会係需要停止。如果能够停止得到嘅话呢，其实呢个係会有帮助我哋去減低嗰個疫情傳播嘅風險啦，令到我哋可以即係能夠更加好咁控制到嗰個疫情。咁而依家我哋呢個規例呢，其實我哋就係禁止任何如果係兩個住户以上去聚集喺一個處所裏面嘅。咁呢個亦都包括喺即係呢個係包括喺私人嘅地方。我哋個我哋籠統咁講就叫跨家庭聚會啦。咁但係因為家庭我哋就好難定義嘅，所以我哋就用住户作為一個單位。咁即係話有如果兩個有兩批人嚟自兩個住户嘅，佢哋喺同一個處所咧，喺依家呢個規例之下，多户聚集嘅規例之下咧，係可以嘅。但如果有三個住户嚟自三個住户嘅人聚集埋一齊喺一個私人地方咧，就算係違反咗呢個多户聚集。咁不過咧，我都要講翻就係話，其實對於如果係照顧者咧，我哋就唔會計算喺嗰個住户嘅數目之內。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兩個住户，兩個住户可能都係老人家，而佢哋有一啲照顧者陪住佢哋嘅。咁雖然個照顧者可能屬於第三甚至第四個嘅住户，但係我哋都唔算係一個違反呢個多户聚集嘅規定咯。 嗯，咁但系咧，即系譬如我问一下啲唔同嘅场景啦。头先你就话如果可能两个老人家佢哋碰面，咁佢哋各自都有一个嘅照顾者，咁可能已经系牵涉到四个嘅住户喺度啦。咁如果咁咧，就唔会系违反到多户聚集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问，譬如一个老人家喺屋企，佢系需要被照顾，而系几兄弟姊妹可能都想翻去照顾个老人家嘅话，咁呢一啲佢哋可能又已经各自搬咗出去住噶咯。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又会唔会违反多户聚集咧？ 嗱，首先咧，我哋要搞清楚，其实照顾者我哋系真系讲紧咧，佢嗰个人佢喺度嘅目的咧，佢主要系为咗照顾即系嗰个需要被照顾嘅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头先嗰个情况，即系如果你牵涉到譬如有一啲长者，咁可能好容易理解，就係話佢可能有幾個仔女嘅，幾個仔女都成家立室嘅，而幾個仔女都已經各自係分別唔同嘅住户嘅話咧，咁其實正正我哋就係唔想喺依家呢個疫情咁嚴峻嘅時間咧，有一個咁跨家庭即係跨住户咁樣去聚集，從而令到嗰個傳播嘅風險更加高咯。我亦都想即係特別提啦，其實抽離咗唔好睇個規例都好咧，其實喺呢個疫情咁嚴峻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如果有呢啲咁嘅聚集咧，對於老人家嚟講都係唔好嘅，尤其是如果個屋企嘅老人家咧係一個未接種疫苗嘅咧，其實更加即係我諗屋企人係要為咗佢哋着想咧，第一就係要盡快幫佢哋去即係接種疫苗啦，帶佢哋接種疫苗啦。第二就係亦都盡量避免咧呢一啲即係跨家庭嘅聚會咧，係增加嗰、那個傳播風險，亦都特別係增加呢啲傳播俾長者嘅風險。因為雖然我哋睇到 Omicron 咧，佢對於嗰、那個引起即係話 重症嗰個比例咧，好似相對係少啲，但係另外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傳播力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始終我哋都一定會有呢、這個重症係會發生啦。而重症發生喺呢、這個長者嘅比例，60歲以上嘅長者嘅比例咧，的而且確係比起後生嘅人咧係高好多倍嘅。咁所以我哋為咗即係保護屋企嘅長者，其實都係嗰句啦，第一減少呢個跨家庭聚會，第二就係打針。 咁我又试下问下另外一个啦，即系除咗长者，可能咧佢哋有啲病患系需要照顾啊，或者未必系除咗探访呢个原因之外咧，譬如有其他嘅需要咧，譬如可能系佢身体上面有残障需要被照顾嘅，或者系怀孕嘅，咁其实可能有阵时佢嘅照顾者咧都未必系只嚟，未必系净系嚟自一个家庭嘅，嚟自一个住户，即系可能都会譬如老爷奶奶其中一方嚟咗，又或者自己嘅爸爸妈妈又嚟咗，咁其实喺屋企就已经有三个嘅住户喺度噶咯，咁呢啲情况底下，又算唔算系违反咗个多户聚集啊？ 嗱，头先我哋都讲咗嘅，就喺个规例之下咧，其实我哋对于一啲照顾者，头先你提到有唔少嘅情况啦，可能都系需要一啲特定嘅照顾者，咁但系只要个照顾者佢真系个目的是為了照顧那個人，而不是即系纯粹嚟即系探访佢嘅时候咧，其实个照顾者本身就唔會計入去呢、這個兩個住户嘅限制裏面咯。 我而家見到咧，即係個新嘅規例入邊咧，喺八 C 嗰度咧就有一啲嘅豁免嘅。咁啊，包括就係 B 嗰度咧就講到話啊，嗰個聚集係對於維修啊、保養緊急目的嘅話係屬於必要咧，咁其實就豁免啦。咁但係除咗呢一類之外，我哋仲有知道其他啲上門嘅服務可能都即係會繼續做嘅。咁呢一啲又係咪豁免咧？譬如可能係教書噶，或者係未必係去到好緊急嘅，可能啲五金嘅工程啊，咁样，咁呢啲又包唔包在内噶豁免嗰度？ 嗱，所谓豁免嘅意思咧，就系如果佢系即系佢本身系已经即系佢进入一个处所，咁但系佢会导致到即系系超过咗嗰个多户聚集嘅限制，即系讲紧超过咗两户，咁呢个当然需要有一个豁免嘅情况啦。咁但系头先，譬如有好多上门，即系如果上去一个住户嗰度做嘢嘅。咁無論你做一啲簡單嘅維修工作，或者甚至即係可能去送遞啊，或者甚至依家可能講緊上門剪髮都好咧，其實你都係講緊牽涉兩個住户啫。咁所以本身呢樣嘢就唔會違反嗰個規定咯。 嗯哼，咁但係若然 我都講一講其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情況呢，其實都好多人會問嘅，咁我都趁呢個機會去澄清埋啦。其實呢，有陣時如果有一啲係譬如話係喺疫苗通行證嗰度呢講到一啲商場，如果要經過商場先至可以返得到屋企或者去到工作處所嘅呢，其實我哋依家都有一個合理辯解呢，我哋都講到明就係話，如果係你必須要經過嗰個商場，而你經過個商場嘅目的係為咗去返屋企或者去你嘅工作處所嘅話呢，就係會有呢、這個我哋會有一個合理嘅辯解，就唔會係視為違反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呢，就係、是我哋其實疫苗通行證之下咧，嗰、那個商場本身嘅員工咧係需要接種疫苗嘅，所以嗰啲員工本身就唔會得到呢一個咁嘅豁免咯。 頭先你講緊話，即係有合理辯解，就包括可能佢係要經過個商場翻去自己屋企啦，或者係去翻工嘅，咁呢啲就合理辯解啦。咁但係譬如我哋其他嗰啲仲需要經過個商場，但係我又未必真係要去個商場做目的嘅話，咁其實仲有啲咩類型嘅人可能都係會受豁免㗎？ 我哋依家其實喺規例裏面咧，我哋就特別就加入一啲條文嘅。譬如如果你去一笪地方，你唯一就係話為咗買或者攞外賣啦，或者去做送遞啦，或者亦都係啦，進行一啲必須嘅修理嘅工作。咁亦都包括係如果你要係接種疫苗啊，去接受呢、這個診治啊，或者做呢個檢測咧，咁呢個都會喺我哋嘅疫苗通行證個豁免範圍裏面嘅。我哋亦都會豁免一啲如果佢必須要係接受嘅政府服務，譬如話申領牌照啊，或者如果佢要去一啲地方係參與一啲法律程序嘅話咧，呢、這個亦都會係喺我哋規例疫苗通行證規例之下嘅豁免範圍咯。 嗯、我哋咧，但系可能都想关心多少少咧。讲到嗰、那个即系多户聚集嘅问题，其实咧，除咗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场景啦，可能即系究竟会唔会有啲问题出现之外咧，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喺个执法上面啊，而家去睇嘅话，个举证同埋系咪个检控嗰度，即系都几多唔同嘅理由系可以获豁免，即系譬如可能有朋友上咗嚟，跟住佢。是多過即係多假設多過三户人喺度，咁但係話我哋上嚟照顧嘅，咁係咪即係好似都幾難去做個檢舉咧？呢度 第一樣咧，就我哋都要強調嘅，其實咧，好正如我哋大部分嘅呢、這個防控即疫情防控嘅措施咧，其實最需要嘅都係市民嘅主動配合啦。咁、我哋喺過往呢兩年其實。我哋好多嘅措施咧，其實都係靠市民嘅主動配合。譬如最近就算強制檢測，有啲好多食肆嘅地方，其實我哋都睇到雖然我哋未必有曬所有嘅客人嘅清單，但係咧，其實好多市民都係主動配合去做呢、這個檢測嘅。咁所以我哋都相信香港市民大部分其實對於防疫控疫的工作其實他們都是理解雖然可能對他們構成一些不便但他們都會盡量是遵守的我們也希望今次這個跨家庭聚會這個呢也都是得到市民的諒解和支持、但也都這麼說了我們其實在執法上面我們是雖然不會說有一些主動的執法包括說我們當然不會主動 去巡查啦但是如果在我們日後當我們如果看到有任何的發現到任何個案在我們追蹤的過程裡面我們發覺有違反了這個多户聚集的這個規定的時候呢其實我們都會是跟回我們第 599G 章群組聚集規例呢去進行這個執法過往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就著 599G 章進行執法的 如果真的违反了的话其实个后果是怎样的还有我想问呢那个责任上面呢譬如提供个单位的组织那个活动的还有去参与的那他们那个刑责上面有没有不同的 现时如果违反了这个多户聚集呢其实就在我们第 599G 章群组聚集规例之下呢其实就有个定额罚款是5000元的那这个无论是在公众地方的二人限聚令以至到现在这个新的多户聚集在私人地方的规限呢如果违反了呢那个罚则都是一样的 明白。咁如果咧，即系咁样嘅状况嘅话，其实譬如一啲即系头先你讲啦，就话唔会主动巡查嘅，咁只不过系可能有人中咗，咁啊追踪嘅时候，如果发现到咧，咁就会根据呢个条例去做检控啦。咁如果咁样讲，换句话说，即系其实嗰啲物管啊，或者喺即系嗰栋楼入边其他嗰，甚至乎隔篱邻舍，其实佢哋都冇一个责任要去举报，就算举报咗都唔会有用咯，系咪噶？ 嗱，其实我哋。都是希望市民能够在这一段疫情严峻的时间自律啦。当然我们之前其实都一路呼吁呢由当有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呼吁市民就是说减少和避免这些跨家庭的聚会。现在其实我们的疫情去到一个即都相非常之严峻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将这个就转为一个规例就希望能够得到即係市民嘅遵守，咁我哋相信絕大部分市民其實都係明白，我哋都希望佢哋係會遵守嘅。但係如果係真係有一啲個別個案嘅情況，我哋係唔排除會即係採取一啲執法嘅行動咯。咁亦都我哋相信咧，其實市民喺嗰、那個即係我諗大家鄰里之間啦，其實為咗能夠可以阻斷到個社區個疫情嘅傳播咧，其實大家即係可以咁講，守望相助去即係盡量減少呢啲跨家庭嘅聚會啊，保持社交距離咧，呢、這個其實係我哋成個控疫策略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 其實有冇一個擔憂咧？就係、是、如果有啲患者真係去過呢啲聚會嘅話，咁其實可能佢因為有刑責啦，而家佢可能未必會好似過往咁樣，即係願意講翻曬自己嘅行蹤或者去過啲咩聚會，咁會唔會令到追蹤工作上面可能仲有另類的困難呢 但是我哋亦都咁睇啦，即係依家好多時其實我哋睇個個案追蹤嗰度咧，我哋都即係當然我哋好希望嗰個人能夠主動去俾到我哋佢嘅行蹤，方便我哋去即係追蹤一啲咁嘅接觸者，去從而阻斷嗰、那個傳播。但係我哋亦都唔係單靠呢樣嘢嘅，我哋譬如過往亦都有試過就係用一啲CCTV 啊，或者係甚至一啲即係其他嘅出行記錄，包括八達通嘅記錄咧，去追查。咁呢、這個當然我哋個大前提都仍然係希望市民係守法。同埋係市民係能夠配合到我哋個防疫抗疫個需要，去保障大眾嘅健康。咁呢個係最大嘅前提。 好啊，繼續同陳重清咧傾偈之前啦，就要講一則強制檢測嘅公告。咁就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嘅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咧，就可以喺由一啲指定嘅出口度離開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即係都問一問咧，就係疫苗通行證方面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就因為比較多人咧，就可能都關心到喺個商場頭先有講到如果通過嘅話，有啲咩豁免嘅安排啦，咁亦都咧，头先都有听众就关心到，如果系即系长者，佢哋嚟紧可能打咗针，但系佢又冇智能电话，佢未必将到嗰个嘅打针嘅记录咧摆到落电话嗰度，甚至乎咧系冇办法得到安心出行添嘅。咁其实呢一啲喺处方方面有冇一啲嘅谂法，点样帮到佢哋手啊？ 首先第一样就疫苗通行证咧，其实嗰个安排，当然我哋系喺安心出行嗰度可以出到呢个电子嘅接种疫苗记录。去方便即係掃描啦，亦都我哋其實呢、這個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裏面嘅都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就係、是、呢個醫健通。咁呢個亦都會可以出到個疫苗接種記錄。呢兩樣都係可以喺嗰個疫苗通行證之下咧，係掃描得到，係確認得到嘅。咁但係亦都咧，同一時間咧，除咗係智能手機呢啲電子嘅記錄之外咧，我哋仍然係會接受紙本嘅疫苗接種記錄。其實我哋依家所有喺香港接種嘅疫苗咧，接種咗之後，大家都會有一張係紙本嘅疫苗接種記錄啦。佢上面其實有一個位係設計到係一張即係有個 QR code 嘅，即係有個二維碼嘅。嗰、那個二維碼咧，其實當如果你去到一啲需要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咧，其實都可以係掃描得到，係認得到。即係話咧，如果對長者嚟講咧，其實當佢真係好唔方便用手機啦嘅時候咧，其實佢用翻一個紙本嘅疫苗通行證都係可以嘅。甚至我哋呢、這個因為個疫苗接種記錄本身咧，其實我哋最需要嘅係嗰個二維碼啦。咁所以其實佢依家亦都已經可以喺網上，如果需要嘅話咧，屋企人係可以網上幫佢查閲翻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咧，幫佢印翻一個紙本嘅記錄出嚟俾佢帶住喺身咧。這個我哋都會接受嘅。咁亦都再講一講啦。其實我都留意到有一啲即係網上嘅問題咧，就係話咁你點樣去執行咧？人流咁多，其實我都想講翻，我哋係會有兩種對唔同嘅處所咧，我哋大體上會有兩種嘅方式咧去執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嘅。第一種咧就係嗰啲即係你入處所嘅時候咧，我哋係會需要你主動出示一個疫苗通行證，同埋記錄低你個疫苗通行證嘅資料嘅。這個就包括係一啲食肆啊，或者健身室呢啲，我哋覺得比較高危嘅場所啦，就我哋會需要個顧客咧係掃描安心出行。咁依家安心出行嘅程式其實已經修改咗咧，係掃描完安心出行之後，佢自動會將你儲喺安心出行上邊嗰個嘅疫苗接種記錄咧顯示出嚟，咁就方便咧嗰、那個食肆嗰個職員咧，佢用一個政府提供嘅應用程式去將你嗰個疫苗接種記錄掃描低。就記錄咗喺佢嗰個手機上面，咁呢一種就係一種主動嘅方式啦。好啦，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對於一啲即係人流多嘅地方，譬如好似商場、超級市場、街市啊、百貨公司啊呢啲咧，其實佢人多出入口多，亦都唔係好可行咧。你話喺嗰個出入口嗰度咧，要有個人喺度 check 住你或者掃描住你嗰、那個。接種記錄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做法咧，我哋就會係個市民佢只係需要喺入去之前咧，佢就掃描咗呢個安心出行，而掃描咗之後咧，佢唔再需要主動出示呢、這個疫苗接種記錄。 但是我哋唔排除就係話，如果當有政府人員去做一啲嘅突擊執法行動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可以去要求個市民咧去出示翻佢嗰個疫苗接種記錄， 明白？ 疫苗通行證，如果佢出示唔到，或者佢嗰個疫苗接種記錄係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嘅，即係譬如如果到時已經佢要打第三針，但係佢係只係打咗兩針嘅，咁呢個都算係違反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咁喺個規例之下，我哋依家就有一個定額罰款5000蚊。 短短地問一下咧，其實頭先講緊啲被動嘅方法咧，點解唔可以同樣應用到去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嘅？即係而家就話暫時就已經納咗入去個新規例，但是就不會引用不住的，是考慮了什麼才不用呢？ 其實交通工具我們都明白是一般市民即是日常出行那個一些必須 的使用的工具啦，也都其實每一日那個人流 都相當之多的，所以第一就是我們暫時是未有一個計劃呢是對公共交通工具去實施這個疫苗通行證，咁但係我哋會一路審視住個疫情嘅情況啦，同埋我哋疫苗接種嘅進度啦。 嗯， 我哋睇下有冇即係將來有冇需要咧，係對於唔同嘅處所，甚至係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咧，係需要擴展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嘅適用範圍。咁但係暫時我諗我哋依家個計劃就係將所有599F 張嘅表列處所同埋食肆咧，就納入咗呢個疫苗通行證嘅範圍先。我亦都順帶一提啦，其實規例上我哋就會係即係法例要求就會係喺呢啲地方咧需要實施呢個疫苗通行證。但係其實我哋亦都有其他嘅，譬如係學校啊、安老院啊、政府嘅處所啊、政府嘅大樓啊，呢啲其實我哋都會係一啲行政上嘅安排咧，會實施呢個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嘅。咁嗰個就雖然唔係一個法例的要求，但是其實都會是同樣適用咯。咁所以將來的市民咧，去好多呢啲地方，佢都需要係有呢、這個疫苗接種。所以我哋都係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特別係長者。 仲有幾十秒咧，想問埋個檢測啊。而家咧就位於40個大型嘅檢測中心，之後可以網上預約啦。幾時會做啦？同埋仲有咩方法可以減少排隊嘅人龍啊？ 我哋依家其實已經物色咗呢40個額外嘅檢測站啦，咁我哋係會盡快去同呢一個檢測嘅承辦商去商討咧，去設立呢啲檢測站。我哋希望呢個工作可以喺未來一至兩個禮拜做到。另外一方面，你都見到我哋喺一啲流動檢測站度咧，其實已經開始咧實施咗一個即係用機派籌嘅制度，都可以俾市民係喺手機上面 check 到佢嗰、那個。輪候的狀況 理解，好啊，多謝曬陳松青，傾到呢度。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潘潔平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屢創新高，港府再出招，實行歷嚟最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當中包括擴大表列處所，去到商場、關閉髮型屋同埋宗教場所，更加禁止私人處所有超過兩個家庭聚會。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話：為免定義複雜，跨家庭聚會以住所為單位，禁止兩個以上的不同住所人士聚集。如果子女不再同父母居住，就會成為一個獨立單位。舉例話，兄妹已經係分別搬到其他住所，兩個人就不能夠同時翻屋企探望父母。但係如果有來自第三户嘅照顧者，就可以豁免。呢個係《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疫情持續升溫，昨日新增625宗確診，並且再多一名病人離世。當局昨日同時啟動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以及居安抗疫計劃。昨日新增的600多宗確診個案中，涉及多個跨家庭聚集。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初步分析10人以上的群組中有19個，總共有367人確診，部分涉及親友飯局。群組亦都引發大廈傳播同埋工作攤位傳播，最多嘅一個群組更加達到47人。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確診數字驚心動魄。行政會議尋日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由聽日起，宗教場所、商場、超市市集、百貨公司以及理髮店或者髮型屋等6項處所將會納入規管範圍，以便實施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 宗教场所和发型屋将关闭至本月23号。疫苗通行证方面， D 类食肆明日就会率先试行，全部表列处所将会在本月24号全面推行。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扩大受禁表列场所，包括发型屋在内的6个场所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起关闭。新禁令推出之后，即有快展发型屋外大排长龙。发型屋的负责人批评当局决定离地荒谬，他说自从包疫以来，发型屋一直配合防疫要求，无论店员和顾客都相当自律，过去亦都鲜有在发型屋发现有任何传播链或者确诊个案。至于日后实行疫苗通行证，他预料顾客量会流失一半。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之下，源头不明个案的数目已经逼近900宗。根据卫生署发出的强制检测名单，前日的阳性和初步阳性个案最少涉及70幢大厦，遍布14区，当中以沙田占最多，有13幢，其次的是深水埗，有10幢。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踏入虎年，全港多區違法燃放煙花，警方因應年初六灣仔金紫荊廣場附近有人燃放煙花的案件，一連兩日先後拘捕5名男女，全部人涉及肆意地燃放煙花以致造成危險罪。警方指出，案發現場附近是直升機坪，隨意燃放煙花炮竹會影響緊急救援服務，對他人和燃放者本身都構成威脅，是極不負責行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港府宣布防疫措施加辣，首次将限聚令扩至私人处所，禁止跨家庭聚会，并且推出一系列配合月底推行的疫苗通行证措施，希望以严苛的措施迫使市民减少外出群聚，加上各种的检测，尽快切断传播链。社论说，单靠市民自律并不可行，需要配合严厉罚则才能够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社论。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新冠確診再創625宗新高，特首林鄭月娥公布歷來最嚴格的防疫要求，包括首度禁止超過2户私人聚會，並且將商場、超市等納入今個月下旬擴大的疫苗通行證。社評說，港府在疫苗通行證實行之後，應該多加派員突擊檢查接種記錄，有助公眾建立守法意識，亦都應該盡快同各業界探討能唔能夠由員工肩負檢查責任。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話，政府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更多場所需要關閉，咁並且擴大疫苗通行證適用範圍，日後到商場、街市、超級市場都要打疫苗。特首林鄭月娥話係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社論就認為有關措施既無科學根據，又互相矛盾，亦都難於實行同執法，擾民大於成效。無法截斷傳播鏈壓止疫情，唯一的成效是大幅推高疫苗的接種率。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將會注資260億元，並且第一次向清潔工、保安和短期或臨時失業人士派發現金津貼或者援助各10,000元，回應了社會各界的呼籲。社評說，應該盡快將援助金發放到打工仔手中，政府和立法會應該重速提請審批通過撥款，讓救助金發揮救民於水火的紓困救急作用。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繁忙少少嘅，龙尾近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路面方面，现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较为多车噶。新界咧大围嘅积运街，因为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咧，仍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而食安仔咧就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噶，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湾海德苑、横头磡村宏基楼、沙田月明村明耀楼、马鞍山富宝花园十一座、土瓜湾奥云峰六座、牛头角下村桂显楼、油塘鲤鱼门村李生楼、屯門新圍苑新配角、藍田平田村平真樓和粉嶺雍盛苑雍匯閣，詳情可以參閱衛生防護中心的網站。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似我呢啲咁嘅坏男孩，梗系拣呢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唔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号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号开始了。 2022年2月9日，商场街市等六类加入表列处所，理发店、宗教场所周四起关闭，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限聚令收紧至两人，周四起禁止超过两户以上跨家庭聚会，新增625宗确诊，初步阳性个案约500宗。德法与波兰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及周边地区安全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嗱，我哋继续咧关心一下啲同疫情相关嘅新闻啦。咁听日开始咧 ，D 类食肆啊就会率先实施疫苗通行证噶啦。咁同时咧，每台嘅人数就会限喺上限4个人嘅啫。咁而 B 类同埋 C 类食肆咧，喺2月24号之前，每台嘅人数就会限制喺2人1台。咁去到2月24号开始咧，就会统一得翻 D 类食肆，咁就4人1台。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而飲食業界又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就请来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跟我们谈谈。早晨梁振華。 早晨早晨張主席。 早晨你好啊，你好啊。现在業界怎么看今次这个 BCD 类的一个收紧的措施啊？ BCD 类呢我们就实行了都很久了。现在政府再收紧呢，将 B 类呢就在24号呢就没了 B 类了。 嗯， 24号，咁喺呢个 C 之类咧，就喺呢个听日开始咧，就十号开始咧就实行。由 C 类咧，就每台只能坐2个 ；D 类就每台可以坐4个。咁个营业时间咧，都系做到夜晚6点咧就要收噶啦。咁而 D 类咧坐4个咧，就话要全部打晒针，即系咁我哋啲员工要打晒针，即系申请到呢个 D 类噶啦。咁啊，而家啲人客都全部打曬針，先至俾我哋坐4个啊咁樣。 嗯哼，咁啊頭先咧就 B、C 類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喺嗰個要求個員工啊打針嗰方面嘅要求都有少少唔同啦。咁而家咧就，但係大家而家都係個人數啊，都係限喺2人啦。咁啊，去到2月24号開始咧，就全部都變曬 D 類，就每個人客咧入去咧都一定係打咗針先至去得啦。咁而家去睇緊話，譬如 D 類食肆。已經是聽日開始就率先就要行呢個疫苗通行證㗎啦嘛，係咪都叫做預期之內㗎啦？咁除咗喺個人數每台人數上面有限制，其實總體入得去嘅嗰啲有冇限制嘅咧？因為本身 D 類可以搞宴會類㗎嘛，而家仲得唔得咧？ 嗱，由聽日開始咧， 即由十号开始，政府咧就所有嘅宴会咧要全部暂停晒噶啦。不论你而家整一围家庭聚餐啊，或者即系 D 类咧六个啊，而家就听日就四个啊。咁如果你整家庭聚餐宴会咧，即系如果宴会啊，你四个饮茶就得啦。即系如果搞宴会啊，我三张台啊，我分四个一台啊，啊我整一围啊，咁都系唔得噶。都是犯法的了这样。 嗯，那现在有没有多话可能即是顾客已经查询啊，甚至乎取消的订台了？ 现在取消订台一早已经取消了，没了的了。我们吃这个中式食肆啊大型宴会那些已经全部。因为你没有夜晚晏昼人哋即是始终食客啊各方面都好多都是抗拒晏昼的。 嗯， 那变了呢，现在我们这边没了 99% 的了。咁而家再加埋呢条咧，就冇咗咧100%系冇得摆噶啦，已经 啲宴会 全部咧就已经叫做寿终正寝啦。 嗯，咁其他嗰啲嘅生意咧，譬如诶外卖加埋啊，或者做啲午市啊嗰啲，加埋埋有冇计过条数？可能系禁咗堂食之后，即系嗰个生意影响几大？咁同埋之后如果系再减嗰个每台嘅人数，甚至乎系疫苗气泡，咁有冇话唔同阶段可能大家预计紧个生意额个影响系点样咧？ 嗱，而家冇咗夜晚堂食，跟住咧就因为疫情咧就系不露咁样嘅，即係爆發落去啦。咁而家我哋每日開門呢，即係做淨係做個朝頭早啊晏晝啊，咁同埋有啲做到外賣，有啲做唔到啦。咁我哋而家生意呢係少咗80%以上㗎啦，都已經得返10-20% 生意㗎啫。即係以前做100,000生意，而家都係得返20,000生意㗎啫。 咁之后咧个预计可能个影响会系点样？又或者调翻转问啦，即系行咗疫苗气泡、疫苗通行证之后，可能有机会逐步放宽。咁你哋喺呢方面个睇法又即系可能对生意额上面乐唔乐观咧？咁样 嗱，而家佢政府公布出嚟咧，即系打咗针嘅人咧已经去到80%以上噶啦，啊咁都去到超过80%啦。咁我哋希望咧政府行呢个疫苗气泡，我哋食肆咧。亦都係即係都要相就配合政府㗎啦。咁但係亦都希望政府放返寬我哋夜市，即係俾我哋坐返啊四位啊六位啊，咁亦都好多處所呢都放寬返，咁等我哋呢就係、是、有得生存嘅空間啦。而家我哋直情係冇生存空間㗎啦，已經全部。 之啱啱咧都有講到就話啊，嚟緊咧可能都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即係都會將會推出啦咁。咁但係業界啊，你啲行家有冇話啲咩期望，想點樣可以幫到你哋手啊？ 嗱，因為第六輪抗疫基金推出，政府未公布啊。咁政府咧亦都話係會加碼。咁啊，上一輪咧，我哋啲大型中式食肆咧，700米以上嘅咧。是拿到25萬的。咁但係25萬呢都唔夠我哋啲大型食肆呢交一個禮拜租。都唔夠我哋即係交個電費同埋煤氣費。咁所以呢幫我哋呢即係只係杯水車薪。咁希望今次政府睇下點樣再加大個力度嚟幫我哋嗰啲大型嘅食肆啦。即係反為小型嗰啲茶餐廳呢政府幫到呢佢因為個租金負荷呢就唔係咁大。咁每個員工亦都唔係咁多，亦都係可以接受到嘅嗰啲餐廳嗰啲就。但我哋大型中式食肆咧，超過呢個400平方以上嗰啲，就經營咧就好艱難啦。 嗯，咁除咗政府之外咧，有冇咩其他措施？你覺得即係、就是、有冇邊啲人可能俾一個援手嘅話，就最能夠幫你哋共度時間啊？ 嗱，而家我哋希望業主啦，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冇夜晚做。即係正式啊！我就係所講咧，而家我哋嘅生意少咗80%以上，至到85%。即係咁希望業主亦都體諒我哋。而家唔係我哋係唔想做生意，而係因為疫情爆發，政府唔俾我哋做生意。雖然政府有啲補貼我哋，但係補貼俾我哋，查實業主心目中都知道，政府補貼幾多俾我哋，佢本身收我哋幾多錢租金，佢心中有數。咁希望喺業主嗰度呢大家啊可唔希望可以盡量早啲公布出嚟。喂邊啲食肆啊我哋減下租啊 喺度共度時間啊，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梁振華，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梁振華咧就係餐務管理協會主席嚟啊。咁啊，講到咧頭先即係喺食肆方面啦，疫苗通行證咧對佢哋個影響會係點樣啦？咁啊，但係另外咧就商場啊，其實都納咗入去表列處所之一噶啦，即係話2月24號開始，市民入去如果真係行商場咧，就要掃安心出行，同埋要有一個嘅疫苗通行證打咗針先至去得嘅。咁大家點睇嘅咧？咁仲有咧就係居安抗疫嘅計劃開。咗之后就话密切接触者同埋次密切接触者咧，就要喺屋企嗰度分别接受14同埋4日嘅检疫嘅。咁你嗰座大厦又有冇居民，有冇单位系做紧居家嘅检疫噶咧？你哋有明唔明白，了唔了解嗰个安排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咁至于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啊，同我哋讲讲呢啲措施啊。早晨，陈志求。 系早晨啊，张凤平你好， 早晨啊，点睇头先讲到话即系个商场啊入去嘅话都要即系扫安心出行，同埋有个疫苗嘅通行证咁样，有冇啲细节可能即系大家好多行家或者啲商场可能都会问啊，究竟点做啊咁样啊？ 政府喺昨日公布咗呢个措施之后咧，其实即系喺业界里边咧都系有一啲讨论嘅。咁就其實你話用安心出行咧，其實有好多商場咧，其實喺過去咧都已經係即係有呢個設施喺度嘅。咁有啲即係有啲譬如一啲大型嘅商場嗰啲咧，好多都已經係即係要求一日進入個商場範圍咧，都即係建議佢哋用安心出行，因為以往都係用嗰個建議嘅形式嘅啫。咁今次就變咗即係納入咗呢、這個一個係即係法例上邊咧係規定啦。咁啊變咗即係所有人入去嘅時候咧，都係要進行嗰、那個要掃嗰、那個即係安心出行嗰、那個嗰、那個二維碼啦嚇。咁就其實業界最關心嘅咧就係嗰個執行嗰方面嘅執法嗰方面啦。咁我哋即係琴日都即係喺政府個新聞發佈會裏邊咧都睇。喺度啦，咁就其實佢哋都好清晰嘅，喺嗰個執法嗰度咧，都係咧係交翻俾即係一啲執法嘅人員啦。因為喺商場嘅管理公司又好，商場嘅管理人啦，或者喺前線嘅保安員都好啦，佢哋就係冇嗰個所謂叫做執法權。咁當然咧就佢哋會配合啦。咁譬如如果係可能就會即係加啲人手啊，即係喺嗰個商場嘅入口裏邊咧嚇，即係建議啲即係就提醒翻嗰啲商場嘅使用者咧、顧客咧，為你哋掃個安心出行。咁遲啲就可能就話你哋有冇打針啊？如果冇打針就即係會有問題嘅喎，咁都係用一啲即係勸喻啊、建議嘅方式啊，咁樣配合翻即係政府呢個新嘅政策啦。 而家咧都話你頭先都講到啦，話要即係可能都有機會安排多啲人手，咁佢哋就做一個嘅叫做提點嘅工作嘅啫。咁如果係咁，即係其實有冇業界可能問過啊？其實使唔使可能再要做多一步嘅咧？喺門口嗰度，反正都已經提點開咁，不如檢查埋佢哋有冇遵守規定啦咁樣。如果冇做， 我都提過啦嚇，即係管理公司咧就即係一定係會配合政府即係呢啲新嘅措施嘅，因為喺嗰個抗疫各方面咧係其實大家都要出翻一分力啦。但係即係你話檢查咧，即係喺目前而家個法例，就算即係將來喺個599裏邊再立法都好啦，即係嗰個權力都唔會即係發放到去俾即係一啲即係商場嘅管理人員嘅。咁嗰個執法嘅權力咧，其實都係喺翻即係相關嘅政府執法嘅機構裏邊，即係去做翻啦。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喺以往一路嚟講，譬如即係香港市民都習慣咗噶啦，即係入嚟就掃安心出行啦。咁大家譬如話喺啲食肆裏邊啦，即係好多啲要求就俾你要睇埋你個針卡啊。咁呢啲個別嘅食肆咧，即係佢哋就會做啊，因為食肆就唔同商場喎，因為如果食肆佢唔做嘅話咧，如果一旦係有執法人員入嚟即係做檢查嘅時候咧，係發現到咧係有啲顧客咧係冇用安心出行或者係冇即係提供到個針卡嘅話咧，嗰、那個食肆咧就有機會咧就會係俾人哋我哋叫罰停賽啊，即係可能佢會被即係停業啦，咁啊變得就影響佢成個營運啦。但係商場嚟講咧，商場即係都係喺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啲公眾嘅地方嚟嘅，喺呢啲公眾地方裏邊嚟講咧，即係其實嗰、那個。權力我哋最主要都係講嗰個權力啦。咁喺保安人員或者係商場嘅管理公司管理人員咧，佢係冇一個權力咧，去走去檢查、檢視，或者係甚至乎要求一啲顧客咧，係即係提供嗰、那個證明出嚟嘅。其實呢個咧就即係我做一個比喻咯，就等於即係即係香港有法例就要求每一個市民出街都要帶身份證，咁即係要檢視。 即係有冇代理身份證或者要檢查人哋嘅身份證咧？呢、這個保安人員咧，或者係管理公司咧，係絕對係冇呢個權力喺度嘅，即係佢只係會勸喻提點咁嘅啫嚇。即係呢個就大致上嗰個情況啦。咁就即係其實都係咁做嘅啦。我哋都會覺得就話如果係嗰個商場嗰、那個資源係比較豐富啲嘅時候，咁可能係即係會調派多啲管理嘅人員，即係喺商場嘅出入口去提醒啲顧客啊，即係你哋有冇掃嗰個安心出行啊？打咗針先至好入嚟，都係一個勸喻。 好啊，咁但系我見咧，我哋問過領展啦，佢話如果真係要喺所有出入口咧都要加個保安員嘅話咧，要額外請多1000人嘅。咁所以咧，佢話即係要請夠人嘅話，要短時間入邊都係極大挑戰。咁雖然頭先你就話啊唔使因為佢哋冇執法權力嘅，咁佢哋唔使每一個入口咧可能都一定有人喺度。咁但係咧，佢哋即係始終都有個提點嘅作用啦。要請人呢方面有冇啲業界都講話可能都係幾困難啊？呢樣嘢點處理啊？ 哦，喺呢個保安人員咧，喺呢個物業管理啊、商場管理裏邊咧，即係一直以來咧，人手都係比較上係緊張啲嘅嚇。咁當然啦，即係每一個機構啦，每一個商場嘅管理公司或者每一個商場嘅業主，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那個管理嘅政策啦。特別係喺嗰個喺提供一個顧客服務嗰方面嚇。咁一啲即係如果係資源豐富啲嘅商場業主或者管理公司咧，咁佢哋當然佢係會因應佢哋自己嗰個機構嘅政策。去提供不同类型的顾客服务，包括就是会不会增派多些管理人员提供一个更加优质的顾客服务。如果你讲到那个人手方面，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在这个物业管理保安那方面，这个人手一直以来都是短缺的，甚至乎在香港近期那个失业率是一直向上，近这个月就回落，但是我们都会睇到咧，就喺因为你做保安咧，就唔同其他嗰啲，即系你做清洁啊嗰啲。因為做保安咧，你亦都係要攞啲資格噶啦，係要攞啲即係嚇你要上堂啦，就要經過嚇喺警務處嗰方面考核啦，然後就攞到一個即係叫做即係佢保安人員嘅許可證咧，咁你先至可以持證上崗。唔係話你想做保安咧就今日失業，明天我就可以上班，唔係咁樣噶。咁所以咧就個人手方面都係比較短缺啲嘅嚇。咁當然每間公司有佢自己唔同嘅政策啦嚇。咁就但係即係我翻翻嚟。讲翻最主要就系嗰个人手同嗰个执法嗰方面啦吓，咁都系强调，即系管理公司咧，其实都系会配合政府嘅，即系任何政策都会配合嘅。咁但系即系喺你话系咪佢冇打针就唔俾佢入咧？咁呢个咧即系冇呢个权力喺度啊，咁都系会用一个劝喻咁嘅形式咯吓。 另外咧，讲到喺居安抗疫嗰个计划上面咧，其实而家都见到有超过10栋大厦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出咗，佢哋系有家居检疫喺度进行当中噶啦，咁。呢一方面咧，物管公司其实有冇啲咩额外嘅嘢需要准备先至配合得到啊？譬如防护嘅装备啊，使唔使俾多啲啊？又或者系咪要帮手即系可能有啲物资上面嘅传递啊？有冇呢一方面嘅嘢？或者要监察啊，睇下 check 下啲人有冇戴到手环啊？呢啲咧有冇嘢乜嘢要做嘅咧？ 都係啦，都係嗰句啦，就喺物業管理裏面嚟講咧，就呢個行業一向咧都係會配合翻即係政府唔同嘅政策啦。因為你個社會任何有一啲事情發生咗，即係包括即係近期嗰個疫情嗰、那個嚇咁嚴峻啦，咁都係涉及到呢個物業管理嘅。咁都係嗰句啦，就其實物業管理咧就唔係話即係今天有事嚇，咁然後先至開始去培訓啦，即係或者係提供啲裝備咁先算啦。咁即係由疫情喺兩年前開始爆發咧，咁不時咧都係管理公司都係因應嗰個社會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咧，係提供唔同嘅資源啊，提供唔同嘅培訓咧，特別係俾前線嗰啲工作人員啦。咁喺今次呢個居安抗疫計劃推行之前咧，就其實就喺兩日前咧，就個業界都有同政府民政事務總署啊，同埋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咧，都有一啲即係溝通嘅，即係都有我哋有幾百。就有幾百人咧，係同政府當局嗰方面咧，就住嚇，即係好快脆就推出呢個居安抗疫呢個計劃咧， 好啊， 細節嘅安排。 多謝曬你啊，陳志強，傾到呢度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1，人民幣6.366，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7,505點，係升220點。港金報16,970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4美元，賣出1,826.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喺港岛嘅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喺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有啲塞车噶，龙尾过咗北角码头，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北角码头。现时隧道方面就净系红磡海底隧道比较繁忙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呢，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喺骏发花园对开嗰段嘅西九龙走廊来往方向快线都系封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呢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嘅关系，介乎营运里至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我们继续平常这样有聚会，其实只是会令到那个情况是继续恶化，所以必须大家市民是一定要留家抗疫，这个是非常重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2022年2月9日，商场街市等六类加入表列处所，理发店、宗教场所周四起关闭，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限聚令收紧至2人，周四起禁止超过2户以上跨家庭聚会。新增625宗确诊，初步阳性个案约500宗。德法与波兰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及周边地区安全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千禧年代啊，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啊，咁就讲到咧系呢个强制检测嘅公告，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头先我哋一路就同大家跟进咗政府新一轮嘅一啲关于防疫啦，同埋咧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咁讲到无论系发型屋啦，或者系街市啦、商场，其实嚟紧咧都系需要有一个疫苗通行证，即系打咗针咧先至能够入到去噶啦。咁听众朋友，你哋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啊，早晨，陈生。 早晨啊，张小姐。 系啊，有咩谂法啊？ 咁咧，我咧就未打针嘅，因为医生评估过暂时唔适宜打。咁反而我就关心一下，如果真系要入商场，咁我有医生纸证明。咁 佢喺執法方面，首先其實你頭先訪問嗰個陳先生都講咗，其實啲職員係冇執法權噶嘛。咁、我 show 咗俾你睇，究竟佢影低我的資料啊，定係我自己影喺電話？因為我如果帶張紙接得多都會爛噶嘛。咁我係應該點做呢？即係呢方面好似政府冇交代，我影低電話 show 俾人睇，係咪已經表示即 係 有效呢樣嘢。 嗯，頭先咧，我哋訪問陳松青咧，即係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嘅時候咧，佢嘅講法就係話你可以用一啲電子嘅方式啦，即係包括就係擺落去安心出行啦，或者喺醫健通嗰度啦，咁都係可以就用電子方式顯示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其實建議咧，即係帶住個針紙出去咧，有嗰個 QR code 個二維碼啦，咁就可以方便大家係可以掃得到啦咁樣。咁個講法咧就暫時係咁啦。咁你話可唔可以？譬如頭先你嘅建議啊，影咗落電話嗰度，跟住拎住出街又得唔得咧？即係未必用佢講緊嗰兩個嘅應用程式咁。呢一個咧就即係真係可以再去思考，同埋可以去問一問啊。咁如果係話已經係有醫生紙咧，阿陳生又想問一下，其實嗰度係咪有一個二維碼，或者嗰個醫生紙係咪已經睇得到？ 醫生紙證明你話佢寫咗一段英文，就話即係短時，即係呢段時間就。唔適宜打 vaccine 咯，就係咁簡單一兩句説話，但係有個公司診所嗰個人咯。 明白，好啊。咁啊，陳生咧就關心到咧，究竟啊，如果有醫生紙嘅豁免嘅話，入商場嘅時候咧，係用咩方法可以俾佢哋睇得到啦？咁下位仲有啊，袁生喺度啊，早晨，袁生。 係早晨啊。 係有咩諗法啊？ 啊，我譬如話，我去商場咧，就要奪安心出行同埋針紙。 嗯。 咁啊，針紙有冇多位俾佢睇啊？啫。咁啊，安心出行我入咗去啦。咁但系我去商场里边嗰间餐厅，餐厅里边都要安心出行噶。咁我系咪我个点搞？另外我真系唔系好明，系咪取即系我离开咁离开商场，再嘟呢个餐厅嗰度咧？ 嗯哼，我想如果咧以嗰个嘅抗疫嘅逻辑嚟计嘅话咧，应该就系希望可以追踪到你几点钟去到边，即系譬如你可能系进入个商场嘅时候系当系十点钟，咁你可能十一点钟先至会去嘅餐厅，咁所以佢都好想你十点钟嘅时候入商场咧，就已经系扫咗个安心出行先，即系已经知道你进入咗呢个范围啦。 我譬如我商场咧，我一入去商场，我唔使我几秒钟啊就到餐厅噶啦。我是怎样呢？ 明白啦，我谂咧，佢都系咧跟翻嗰个指示话，入商场嘅时候都扫咗先，咁咧就会稳阵一啲啦。咁啊，有嘅袁生咧就关心到啊，如果我入商场，可能好快又去到另一个又要扫安心出行嘅处所嘅话，咁啊会唔会好尴尬咧？定系要扫几次咧？咁个做法应该系点样做咧？咁我哋如果有大家仲有其他嘅疑难或者有其他谂法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先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日本学者深谷恭俊的书《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觉的东西方世界中，亦都有论述到当时地中海东部的基本形势。波斯在公元前四世纪在文化和科学实力上明显远远领先于希腊，反而希腊不少的城邦成为了波斯的雇佣兵。同唔少流行文化中对近东波斯嘅想象，明显带有异国野蛮色彩，啱啱相反。正因如此，我哋把亚历山大嘅征服想象成先进文化进击落后文明，其实系受近世论述影响嘅错误理解。 亚历山大嘅征服其实展示咗一个东西方世界进一步交流沟通嘅过程。亚历山大以更强嘅军事力量征服咗埃及以及波斯。但是埃及文化和波斯文化并没有衰落。亚历山大尝试以东方路线管治新占领的土地，和当地的贵族合作，穿波斯的服装成为埃及的神，以黄金珠宝打造华丽的宫廷，甚至要求众人行波斯的屈膝跪拜礼。这个在希腊文化上是老帝的行为。这些行事在众人，尤其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留下的将军们眼中，和他们心中的马其顿之王越来越远。 军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上亚历山大的征服没停步，在穿越波斯之后继续征服到今日伊朗和河中地方，然后南下阿富汗，直到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五河地区。 士兵们已经到了极限，拒绝前进先至停止。所以我们在赞叹英雄的同时，这位战神在超越平凡的过程中，其实是以杀戮敌人与劳役子民为代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角的东西方世界》，作者深谷恭俊，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昨日特首就公布说将会修改雇佣条例，如果雇员因为违风强检或者强制检疫而被炒的话，就会是属于不合理解雇的。另一方面就讲了，如果雇员在一些需要疫苗通行证的地方翻工，但是他们又拒绝去打针的话，如果雇主炒了他们，就会不会被视为是不合理解雇了。究竟劳工界是怎样看这些新的想法呢？我们请来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早晨，周小松。 早晨，早晨，张凤平。 早晨，先问一问，刚才说到就说，如果雇主炒一些因为违风强检或者强制检疫的员工，就是属于不合理解雇的，你们怎么看这个建议呢？ 这个很合理啊，因为呢就如果是按照我们理解呢，去应政府的检疫要求呢，去做一个检疫的时候呢，它是要相当于是一个有生病假的。即是现行的雇佣条例呢，其实在有生病假的期间呢，雇主是不可以解雇雇员的。如果是就不单止是不合理，而且一个不合法解雇的。 其实呢，现在说这段时间因为都违风强检啊，即强制检疫都多的。咁你们有没有说收到一些求助呢？有没有即可能多了人真的找你们帮手？如果真的政府今次修例这样做的话，其实预计可以帮到几多工友呢？ 都唔少嘅，因为疫情嘅发展大家都唔知啦，政府咁一下就成座大厦咁要围封几日，咁五日一个星期咁。咁其实呢就啲雇员呢就係、是、被逼冇得返工嘅。咁呢种情况呢，其实就政府嘅修例令到去受影响嘅雇员呢係可以申领嗰个有生病假呢，呢、這个係非常之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应该会有随着佢个疫情嘅发展咧，会有啲翻唔到工嘅雇员咧，就可以申领到病假啦。 其实有冇啲话可能未必系用病假方式，即系有冇啲可能雇员咧系因为要违风强检啊，或者强制检疫啊，咁因此咧就要被逼放冇薪假嘅？你哋有冇收到呢一方面嘅求助咧？有？ 当然有啦，当然有啦，好多嘅雇员都即系被逼要去接受呢一种咁嘅安排啦。目前嚟讲。因为好多雇主都唔知道佢究竟系咪应该可以放有生病假。咁同埋呢，我哋都一直都呼吁啲雇主啦，能够安排啲雇员喺呢段时间系在家工作嘅。呢、這个希望啲雇主尽量去安排在家工作啦，即系希望佢唔会影响到工作啦，都可以唔需要话扣紧啲人工啊咁样。 但是呢，其实这个修例呢可能都要一些的时间的嘛。那如果在未收到例之前，你又觉得政府可以做些什么事可能帮到一些工友？ 之前讲过的，就希望卫生署那边呢就按照之前那个做法啦，就将涉及到禁足的那些雇员呢，当他觉得有需要向卫生部门提出来要需要个病假证明书的时候呢，就快快脆脆就即刻卫生署那边呢就去开一个病假证明书给个雇员，等他可以向雇主去申领病假。虽然未曾修例去到咁清晰，但是呢好多雇主都是肯的。我相信好多雇主都是会认为这种是可以当是一个病假的。 咁冇雇主嗰啲咧，即系自雇或者自由工作者嗰啲，又可以有啲咩帮佢哋 啊？自由工作者，我哋当然啦，我哋都提议政府啦，对嗰啲对嗰啲嘅受影响嘅工友咧，系会提供一啲嘅特别嘅资助俾佢哋啦。呢、這个希望佢喺第六轮嘅抗疫基金入边可以有一部分嘅款项可以俾即系受到围封影响嘅而即时停咗工，又系自雇，冇得话申请病假嗰啲，可以有啲病假津贴嗰类嘅工人咧，或者自雇人士咧，去等到佢哋有一啲嘅生活上边一啲补贴， 嗯哼，啱啱讲了一些就是保障工友的了，但是调回转就是特首昨天就说、如果修例之后呢，其实如果是一些雇员他们不打针，即是拒绝打针翻工的话，那雇主炒他们呢就会即不被视为不合理解雇的，你又怎么看呢？可能主要影响到哪类人啊？ 是我就自己理解特首这段说话，但是呢、特首这么公开在那里讲这段说话呢，我覺得係會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誤解嘅。其實咧就即係特首講就清楚嘅，佢就話係針對一啲地方係需要疫苗通行證先至入到去嘅呢啲地方嘅僱員同僱主之間嘅關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咧，特首咁樣講出嚟咧，聽嘅人又未必理解得咁清楚嘅時候咧，就會引致一啲嘅誤解啊，以為特首咧呼吁紧啲所有嘅雇主啊，冇打针嘅，不管乜嘢情况就可以解雇噶啦，合理地解雇噶啦。其实个效果就唔系咁理想嘅。再加上有一啲嘅官员可能个解话咧，就更加同讲我睇到报道啊，常秘话，按照佢理解咧系唔需要，我唔知道个报道都准唔准确啊，我系冇听到啊，常秘讲，咁话唔需要。去呢啲疫苗通行證嘅地方，即係所有嘅僱主見到冇打針嘅員工咧，都可以合理地解雇。我覺得呢個咧就會相當混亂啦，而且咧好容易引致一啲勞資爭議啊。呢個唔理想嘅。其實按照現行嘅條例咧，其實係唔需要去修訂咧。我相信，因為按照現行嘅條例，僱傭條例32條咧，其實係講緊如果一個僱員做咗超过两年之后呢，个雇主就唔可以随便咁解雇佢嘅，係要有一个正当嘅理由。所谓正当嘅理由呢，就个法例列出咗几种情况。我相信按照现行嘅条例呢，亦都足够令到个雇主或者劳工处甚至乎劳资审裁处即係法庭去依照现行嘅条例去判断一个雇员嘅去解雇主去解雇一个雇员究竟係唔係基于一个正当合理嘅理由。其实係足够嘅，我相信咧唔需要去咁高调去强调呢样嘢，主要就系话我惊好多雇主误会咗，哇！你唔打针即刻就可以合理地解雇。事实上依家咧，我觉得任何措施咧，抗疫工当然重要啦，但系都要顾及到有一啲雇员咧，佢真系因为身体嘅问题而唔够胆去打针，或者医生咧因为。知道依家醫生好多醫生咧，我都聽好多工友講，好多醫生咧口頭就同你講，唔好搏啊。但係叫佢開個證明書嘅時候咧，佢就唔肯嘅。可能佢唔知佢醫生係咪肩負呢啲責任啦。所以我覺得政府嘅衛生部門咧，其實又應該好清晰地俾啲醫生咧，去俾一啲客觀啲嘅指標，一啲清晰嘅指引，等到我哋嘅醫生有可以出證明書嗰啲醫生咧。能够好清晰呢啲咁嘅指引咧，有需要嘅雇员咧就直接可以医生可以直接出个证明俾佢，而唔系好似依家咁好多咧口头就同佢讲唔好搏，要佢开张书面咧，点都唔肯。其实个雇员咧都好彷徨嘅呢一类雇员，我希望政府咧又真系能够即系关顾到呢一类嘅雇员咯。 好啊！最後又問一問咧，就係喺個防疫抗疫基金嗰度啦。因為我見你哋其實之前一路都講緊，就話希望有個失業嘅援助金嘅。咁咧就話而家政府都話啦，第一次就會向一啲短期啦或者臨時失業嘅人咧，就提供一次性10,000元嘅支援。你覺得呢個同你哋即係倡議嘅係算唔算即近近唔近磅咧？符唔符合你哋嘅理想啊？ 我就好要赞一赞特区政府啦，特首啦，就其实系肯行出呢一步咧，系一个好大进步噶啦。因为包括睇佢第六轮嘅抗疫基金咧，话肯有六成嘅用六成嘅钱咧，系直接俾雇员咧，呢个系非常大嘅进步，比之前嗰五轮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嚟嘅。尤其是佢依家肯就失业嘅援助咧，去行出第一步，虽然系一个一次性嘅，但我相信咧，行出咗第一步咧， 其實就我自己梗係希望佢能夠將呢啲措施去恆常化佢，唔係話一次過可以連續，佢有需要嘅連續失業兩個月、三個月嘅，可以一路可以申請呢一個失業嘅援助基金。 嗯哼，咁譬如佢講法咧，就話啊，睇下佢嗰個強積金嘅供款記錄啦，咁樣如果係一路都冇嘅，咁先至會俾啦。咁呢一個做法，你哋覺得係咪理想咧？ 我覺得呢個係以一個比較快嘅方式係去發放呢一個失業援助基金咧，發失業援助金咧就無可厚非。但係咧，都希望整體嘅尺度上邊咧，政府要盡量去寬鬆咯。如果冇強積金嘅或者其他嘅僱傭方式嘅，佢能夠提到一啲證明，合理嘅證明，證明佢之前冇防疫措施嘅時候咧，係有供翻緊有收入嘅，依家係冇咗，就應該俾咯。 嗯，明白。好多謝曬周小松啊，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咧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咧就電話18723111啦，我哋都希望聽下大家嘅諗法嘅。電話旁邊有陳先生喺度，早晨，陳生。 啊，早晨啊，主持人。 係有啲咩諗法咧？ 又唔係諗法，我而家咧我就喺土瓜灣體育館個運動場排緊隊，即係我今日係陪我女嚟做檢測嘅。我發覺咧，琴日我睇立法局嗰個會議咧，就係嗰度政，即係啲議員都鬧緊，即係政府點解要啲人起足三四個鐘排三四個鐘先嚟做檢測？見到都老人家好辛苦。咁跟住佢哋又話咧，就會改善，就話用改善派籌嘅方法。所以今朝我陪我女嚟，咦，發現咧係啊！俾人派張紙，但嗰個唔係籌嚟嘅，即係寫得你嘅電話 number。其實而家仍然成個球場都係企滿人喺度排緊隊，咁老人家又辛苦，又有風又凍，就我唔明白點解琴日話改善派籌，咁佢派籌嘅方式係點嘅咧？原來派張紙俾你咗，仍然係企喺度罰企，根本就冇改善到。我初二派籌以 number 就派個 number 俾你，咁按住個 number 嘅次序，你自己按時間嚟到去做檢測，唔識企喺度啊嘛。咁而家成個球場企滿曬人，咁我覺得好過分咯！呢樣嘢點解會咁嘅咧？ 但係佢俾咗張紙，你係咪一個嘅即係數字嚟嘅？可能你差唔多就翻嚟。 冇，係寫咗你自己電話 number， 仍然企喺度，成個球場企滿曬人，罰企，全部擺喺度罰企。咁其實佢琴日個會議俾人鬧完之後都冇改善，咁究竟市民算係點咧？我走去前邊揾嗰啲負責人講，佢話上頭冇指示，繼續要咁樣我哋罰企。 明白，我话陈生，多谢你嘅意见啦。陈生就关注到咧，其实排队检测啊，几时先至可以有啲好啲嘅安排，等大家就唔使喺度企啦。咁头先听到食卫局嘅常任秘书长陈松青嘅讲法咧，就话希望嚟紧呢一两个礼拜啦，就可以系喺40个大型嘅检测站嗰度咧，即系将佢哋纳入去个预约嘅安排。咁又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咧？或者啲派筹工作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咧？咁另外仲有吴女士喺度啊，早晨，吴女士。 诶，早晨啊，主持，我想请问咧，因为我咧系一个71岁嘅长者啊，咁我屋企咧又有个83岁嘅我个老公啊，咁佢而家呢个话咩跨家庭嗰个咧，咁我想请问咧，我有两个仔，我两个仔都结晒婚噶啦，咁样我个仔咧每一个星期咧就要翻嚟同佢爸爸，因为佢系唔识喐噶，佢系转身都唔会噶，咁佢翻嚟咧又要帮我个老公咧剃须，同埋咧我屋企咧就有个姐姐，咁但佢咧就即系我仔咧又唔放心啊，翻嚟睇我啦，同埋咧佢咧就要喺我嗰个电话度出粮俾我个姐姐噶，因为我唔识噶，咁我两个仔翻嚟睇我哋咧。咁有冇犯呢、這個咩限聚令？ 睇翻咧就係禁止多户聚集入面咧，嗰度就講到如果照顧者就屬於豁免範圍嚟嘅。咁但係頭先咧陳松青嘅講法咧就話啊，如果你係兩個仔仔都係有唔同嘅住所，然後佢又翻到你屋企嗰度係純粹一個探望嘅話咧，咁就未必係一個豁免入面啦。咁但係究竟佢哋算唔算有個合理辯解？佢算係一個照顧者咧，即係除咗姐姐之外，咁呢一個咧就要系睇翻究竟系咪真系一个照顾嘅目的咁样咧，先至能够去睇嗰个豁免嘅范围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吴女士嘅分享啦。咁我哋听日继续千禧年代。